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我和小美。那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我们就是我们不一样的烟火。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许可。 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过。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想看到每一期节目的视频或者音频的回放，就请登录哔哩哔哩搜索漫游嗨翻天账号，那里边会有每一期的啊完整的回放。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没错，另外 QQ 应援群啊，漫游团耶，群号是多少就直接说重点，5675566693，欢迎大家踊跃加入。 嗯，那在这儿要问问大家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2016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的微博呀、微信朋友圈啊，都被几个女孩、几位姑娘给刷屏了。 对， 这几位姑娘因为怀着对音乐的梦想，她们组成了一支组合，叫做Sunshine。 没错，当时我记得很多单身的男性朋友单身了很多年，突然朋友圈第一支由女性出现的朋友圈，大家非常高兴啊！而且这个Sunshine 组合，承包五位妹子是吧？ 对，Sunshine组合当时还推出了一首单曲， 嗯 啊，受到了非常多人的这个关注和转发。 是， 而且当时我记得微博是非常的火热，就一直在艾特呀，朋友圈一直在转发。 嗯， 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啊，比如说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你比如说他们正在读高一，是吧？ 嗯， 所以就很多人有的时候对有一点点，比如说担心啊，说他们的学业呀、啊，或者怎么能不能保证啊这些，哎，反正也是很多的讨论吧。 是的，那现在2017年的7月底了， 嗯， 距离2016年初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那这几位女孩现在怎么样了呢？她们是不是还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呢？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 了。我以为这块要插一句，请看我们前方带来的报道。 不用前方带来报道哈，今天这两位姑娘。对，就来到了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的请到了Sunshine组合里面的 Nancy 和 Cheryl，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妹子，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shine 组合 Sheryl。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shine 组合 Nancy。 啊，两位妹子真的满满的胶原蛋白。 嗯， 就是现在暑假过后，刚刚马上要升入高三，是不是？觉得受到了10000点的暴击，年轻真的好。 那你们还能好好上学吗？这在学校里？ 他们一直都在坚持学业。 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可以坚持，但是旁边人会被每天，比如说，哎，你跟唱歌、签个名、合个影啊什么这种。 有没有在学校里？ 隔壁班、隔壁学校。 在学校里。有时候会有那么一点 就是一年多了，大家还会来过来专门找你们合影或者签名吗？会有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大家淡定多了，已经习惯身边有明星了。 对，因为一个班嘛，毕竟 是的。那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的 Nancy 和 Sheryl 也会和大家来分享他们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的一个心路成长的历程，以及他们关于音乐的梦想。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的 Nancy 和Sheryl 交流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发来弹幕跟我们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05，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漫游嗨翻天啊！我是旭哥。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那今天首先还是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他们就是来自 Sunshine 组合的 Nancy 和 Sheryl。再次给大家打。 再次欢迎二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shine 组合 Sheryl。 Hello， 大家好，我是 Sunshine 组合的 Nancy。 就是刚刚其实提到，就两位妹妹现在还在读高中， 对，还在上。是不是快要高考了呀？ 马上高三， 是吗？ 明年 ，哇塞！ 就是最吃劲儿的一年，所以要好好加油，好不好？其实Sheryl 想说啥？ 我不想说什么。 他主要想呼应你的这个应援，你知道吗？就是说高考加油这句话。 为我们的两位妹妹加油哈！其实大家很多知道我们的 Nancy Sheryl， 包括知道我们的 Sunshine， 都还是在2016年年初嘛。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要组建一支组合？这个想法，当时谁先提出来的？ 这个想法当时是队长先提出来的 啊。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然后我们家乡那儿有一个比赛嘛。然后我们对奖品比较感兴趣。 有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是个什么性质的比赛？ 就是一个唱歌的， 唱歌的比赛。 对， 然后是开放对社会报名吗？就大家谁想愿意去都可以参加。 是这样的。 然 后我们当时就说都想参加，然后呢就提议说我们组一个组合吧，然后一起参加。 那等于是5个女孩一拍即合。 对。 那 Nancy 当时你还记得是什么奖品吗？这个比赛？是什么 样的一辆机车？ 是什么样的？我因为大家都是普普通的高中女生嘛，我就在想是一个什么样的。 你那会儿怎么没弄一组合呀，小妹？ 哎呀，可能是出生的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还不太流行这种各种女子偶像组合，没有赶上好时候啊。那当时就是大家一拍即合，等于是要组一个组合。那这个名字呢？名字是怎么确定的？为什么会想叫做 Sunshine？ 因为名字当时我们想了好久，就感觉。然后 Sunshine 比较属于，就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年纪吧。 对，阳光， 就是、比较阳光的。 那当时有没有一些备选的名字啊？ 备选的名字好像有一个是什么，幸运女孩。对， 然后 Lucky Girl 是吗？ 对， 差一点我们现在知道的组合就叫做 Lucky Girl。 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名字？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 想不起， 时间太久远，我都忘了。 我就记得这一个。 那这个名字最早也是队长提出来的吗？就三善这个名字。 三善，对， 然后大家都觉得这个比较符合大家的，就是组合的定位。 对， 你们会给自己的组合当时有一定位吗？还是就说嗨，咱们就冲着奖品去，甭管他怎么着，咱们先参加一下再说。 也没有吧。然后我们当时在想名字，一直在想名字。 那个时候是2015年底吗？还是2016年初了？ 那个是什么时候？ 是2015年底的。 后来你们去参加那活动了吗？ 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去参加？说好的奖品呢？ 因为不知道时间 啊。 因为我们只知道是12月份比赛，然后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天。 对 啊， 可能学业太忙了，你知道吗？就是不太注意这个。 哎，我觉得其实你们就是为了想组一个组合，所以才组了一个组合。参加比赛其实只是一个借口，是不是？你会不会之前就从小很感兴趣唱歌跳舞这样的？有这种梦想吗？ 有啊，之前是特别喜欢唱歌。 嗯，就一直很喜欢唱歌。那平常会自己在家录歌什么的吗？之前有过吗？ 录歌。就是手机软件上会有，因为全民 K 歌嘛。 啊，全民 K 歌， 然后我们都玩， 经常 K 歌，等于是你们五个女孩都很喜欢唱歌了。 对， 嗯 ，Nancy 也是这样吗？ 还好吧。 嗯，还好。你等于是被大家拉过来，其实大家就听从组织意见，是 不是？他是对奖品有兴趣 啊。说的好直白啊。其实我还挺佩服的，因为就是组一个组合好像还是挺复杂，你看又要定名字，包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队里的一个担当呢？你们会给每一个人分配他在队里的角色吗？会有吗？ 会有吗？ 就当时还说咱们先组起来再说， 咱们先组起来再说。 嗯，但 是还没定了。 对，因为我听说好像大家就是这个非常熟悉的这首歌嘛，就甜蜜巨献室，也是是为了这个比赛才去找人做的歌吗？ 就是为这个比赛之前是选的别的歌。 啊，选的是什么歌？ 当时是张立和的那个什么偶像万万岁。 啊，但是也没有机会唱，是不是？ 对、啊。 那这个甜蜜巨献室呢？甜蜜巨献室为什么后来突然想就是做一首属于自己组合的歌？因为这还挺花，就还会有一些这种金钱的成本。为什么要、 就是、 要这样头本下本？ 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快到12月份，然后突然想起来我们不知道比赛是哪天，然后既然就做这种决定了，那不做下去吗？ 啊，就等于大家当时决心还是。 嗯， 很坚很坚持的在这件事情上、嗯、我不知道许可什么感觉，就当时大家都才高一的女孩子，岁数很小， 其实挺潮的。我高一那会儿都不知道组建个乐队什么， 就是我们两个属于一个年代，是不是？ 对对，我那会儿激情只是在玩游戏，我也想组建个战队，那会儿不是说乐队。对 对，人要组成一个就是唱歌的偶像组合。 对对对， 也是想 人家这比较长远啊，现在这么看。 但你当时的想法也挺时髦的，当时好像各种游戏的战队是不是也还挺少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那会儿有战队没比赛，关键、所以后来战队也就消亡了。 嗯， 有战队没比赛，就有烟没火，你知道吗？ 对，所以最后战队没有组起来，但是 组起来了， 啊，组起来了， 坚持，对，组战队很容易嘛，组起来了，组起来之后坚持了一年多两年吧，后来实在是没什么比赛，大家也就不凑在一块儿，有工作有结婚，乱七八糟就散了。 嗯， 对， 那也行，你也算是一个为梦想拼搏过的男孩子。 哎，怎么说这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好，那还是继续跟我们的 Nancy 和 Sheryl 聊哈、嗯、当时等于是自己从小也会有这方面的梦想，然后又赶上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决定组建了这支组合，然后还找人来做了一首甜蜜巨献室的这个歌。那当时等于是编曲和歌词你们会自己把关吗？ 有， 这首歌的话啊，有自己把关。你们当时想做一个什么样的歌？ 就是 这许可也可以给我们放一下甜蜜巨献室在这个电乐的歌单里面，我们可以垫着来垫着聊哈。好，嗯，当时会有自己把关是吗？ 有。 嗯，那你们想做一个什么样感觉的歌呢？ 就是比较青春有活力的。 青春有活力的。哦，那这首歌是怎么打动你们就决定了？嗯，那行，就这首吧。为什么呢？就是看上他， 就是听那个伴奏的时候感觉好像还挺活泼的。 嗯，哎，那他们是为你们的这个量身打造的吗？都是 因为当时我们跟他们提了要求、说要青春向上的那种。 其实我自己在家试着唱了一下甜蜜巨献室，我觉得好像听起来感觉蛮简单，但是想唱好也不是特别的容易。我不知道就是两位当时录歌的时候还顺利吗？你们是聚在一起真的去棚里录，还是自己在家录？怎么录的？ 棚里录的。 嗯，紧张吗？第一次录歌。 嗯，还好吧。 还好，那线索很好哎。就之前有很多这个唱见歌手，他们都说第一次进棚的时候都特别的紧张。你当时为什么就是还蛮淡定的？ 因为当时就是和那个就是帮我们录歌的那个哥哥，然后我们当时就是之前是先聊天的，然后已经打成一片了、然后就感觉好像 没什么吧。 是跟那个这首歌的作者打成一片了吗？ 不是，就是帮我们录歌的、 帮你们录歌的哥哥。嗯， 对。 然后录了多长时间？ 我们是中午放学的时候去录的，然后到下午上学的时候又回去了。 嗯， 好像是多长时间来着？ 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就录完了。 对。 然后自己回来有就是听吗？现场有听吗？ 嗯，现场听没。哦，现场我们当时赶时间，好像没听过。 天哪，你们属于非常非常非常心大的这个主顾呀，就自己录完歌都不再听，就直接从棚里出来了， 因为 有点巨星风范 了。 嗯，就还是着急 赶时间。对。 嗯，那最后拿到成品之后什么感觉？ 嗯，当时就是感觉还是别听了吧。 自己那就是说不太满意了，当时。 嗯， 觉得还可以更好。 嗯，应该可以更好吧。 嗯，其实我就觉得虽然没有那种就专业训练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多的花活，但感觉就是非常的质朴，个人感觉。我不知道徐克怎么觉得。 质朴质朴，确实质朴，因为我这听的声音比较小、嗯、这电乐的 是。 嗯， 就之前那个徐克听过《甜蜜局限》是吗？这首歌 就具体名字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当时朋友圈转发的那一对应该大概是 就是这首歌、 嗯、 然后 对对对， 当时可能大家很多人其实都非常敬佩，就敬佩五位小姑娘，觉得大家就是这么小年纪这么小就可以录出来歌，然后有勇气来面对大家的目光。可能也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非议和质疑，那你们当时是怎么面对的？觉得心里能承受吗？ 当时其实当时心挺宽的， 当时不太 care 就网上说什么吗？ 嗯，因为就是感觉他们说的好像不是我。 觉得他们说的不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我也不知道，就感觉他们说的好像不是我。 哦，那咱们翻回来说哈，就当时因为是有了一个微博，就叫三扇组合，然后也有了你们的一组照片发在了网上，然后同时这首单曲也出现了。那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火了？ 当时我记得挺清楚的，是大年初四的早上。 嗯、可以稍微离话筒近一些哈。 嗯，当时是大年初四的早上。 嗯，还在过年呢，大家。 对， 然后呢？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好像要去我姥姥家，然后就是队长嘛，然后一个电话打过来，然后当时我就吓懵了。 队长跟你说啥？ 队长说你快看微博。然后当时因为我不玩微博嘛， 嗯， 然后我就是直接下了一个微博，然后就看那个，然后他把账号给我，然后就看一会儿，我就一会儿不看，然后就几千条，一会儿不看就几千条。 这是那个三扇组合的微博吗？ 对。 那当时大家都在说什么？ 就是都是负面的嘛， 很多负面的。 嗯， 那自己爸妈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他们当时不知道。 他们就说这个长得和你好像，嗯、我说那不是我们， 是父母说这个长得跟你很像吗？ 嗯，对。 哎，那这个 不是我们， 有没有觉得受到了点打击？为什么爸爸妈妈都没有认出来自己？ 他就是感觉。平时就是在身边看着，然后突然间在网上看见，那好像 觉得好像是特别梦幻的感觉。 对，嗯，感觉像假的吧。然后我们就说不是我们。 那后来爸妈怎么知道了？确实是你们。 后来是在我记得我爸我妈是在初六的时候， 你自首了。 然后当时我亲戚也在我家，然后就一直说这个事儿。然后呢，然后我妈就瞟了我一眼， 嗯， 然后我说那是我，好吧，那是我。然后我就承认了， 当着亲戚和父母的面承认了、嗯、是不是家里就突然炸开了锅？ 然后他们就一直，之前是我记得家人就是当时说了这个事儿，然后也不太在意、 嗯、 然后呢我当时承认之后，然后我爸我妈就赶紧看手机。 那嗯，爸爸妈妈看完了以后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感觉吧。 会有一些愤怒吗？尤其是看到网上对自己心肝宝贝啊有一些负面评论。 他们就是心里怎么说了、嗯、没表现出来，应该会有一点吧、 嗯、 但没表现出来。 但爸爸妈妈在外面还是很淡定的。 对、 嗯、那有没有跟你说什么，就是让你不要再做这个了，还是说就是不置可否？你也没有再跟父母就这件事情沟通过吗？ 嗯，也没有。 那Nancy 呢？ Nancy 当时发现自己火了什么时候？ 也是过年的时候，那是我同学跟我说的。 同学跟你说的？ 对。 嗯，当时 同学， 当时什么情况能不能给大家讲？ 当时我还在睡觉呢。 睡觉 一直响。 就是早上的时候吗？也是，那也是大年初四喽。嗯，那他跟你说了什么？ 就是说你火了，你知不知道？ 然后你当时还是一脸蒙圈吗？ 对呀、啊，因为刚睡醒。 嗯，后来呢？后来自己赶紧看手机还是？ 后来就看手机， 嗯， 然后才发现的。 发现大家都在评论自己和自己的小姐妹们，当时什么心情？ 我感觉我当时没有什么心情吧。 没有什么心情，那是还完全就是完全不能接受吗？就是觉得不敢相信。 他应该是没睡醒的状态吧。 那后来呢？后来 Nancy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知道的？还是自己跟爸爸妈妈说了？ 不是，我爸是看新闻知道的。 看新闻？ 对，因为他平常玩手机看那个腾讯新闻 啊。腾讯新闻当时也有报道。 对， 嗯，我记得好像是连报道两天吧。 哦， 热搜都下不来。 那后来呢？后来，那你爸爸妈妈是属于什么样的态度？ 我爸没说什么，因为我妈忙着工作， 嗯， 也没对我说什么。 哦，等于你们两个的父母都还属于比较淡定的那种。 嗯、 因为我之前也有看新闻报道，就是还有成员的家长会比较着急，就觉得不能让这个事态再这么发展下去了。那么你们爸爸妈妈没有？ 嗯， 那你们自己能从心里接受这件事儿吗？ 当时就 会有觉得委屈或者开心，就发现自己火了之后，就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之后， 嗯，当时有点着急， 热搜怎么下不去？ 有点着急， 对， 嗯，着急主要是因为什么着急？就觉得大家对我有误解，但我又没有办法去辩驳，着急还是说因为什么原因？ 因为我想让热搜下来，他一直不下来。 为什么想让热搜下来？ 因为感觉就是，上热搜了，好多人都知道，然后就是因为。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嘛， 嗯，就还是会有害羞的感觉，就是觉得哎呀，这本来就是自己的私事儿，然后突然就放大到了整个网络都能看得到。 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嘛， 嗯， 然后呢就是突然放大了， 嗯，那当时就是也没有说特别认真的想去把这个组合做下去吗？难道？你想你们当时定了名字，然后组了成员，然后还专门就是去做了歌。就还感觉还是挺认真的，也不像特别的就是儿戏的那种。 因为当时我的重心不在这个上面，因为当时我是学美术的， 嗯， 然后学校老师是抓的挺紧的吧， 嗯， 然后就是平常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就和他们一起，没事的时候我还回去上课， 嗯，其实主要当时自己的心情还是想放在学业上。嗯， 那是不是这样啊？其实你们最早也没想着说，比如说出道啊什么的，但是当时就是想为个奖品参加比赛嘛。 嗯， 结果中间呢，然后突然有公司就说，哎，你们要不要出个歌啊什么这样？那你们当时想，这也没什么坏处，乍一听那就来吧，是不是？有没有这样？还是说自己有规划这条？ 好像没有什么规划吧。 就是他们主动找上你们的是吧？那些公司其实， 嗯，还是当时自己想顺其自然，就没有想刻意的去来签约公司啊，或者是刻意的想去让自己火起来，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一切都属于偶然中的偶然。 对，就是偶然。 明白了。那后来是不是走的路上突然也会有人认出来吗？ 嗯，因为我怎么说，我的还少， 嗯， 因为我那个存在感比较低，而且 为什么这样设计？ 是吗？是这原因啊？ 差不多。 嗯，还属于蛮低调的一个妹子。嗯，那后来在路上被人认出来的时候，也说不是我，那不是我，你们认错了吗？是这样。 嗯，我记得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次，就是是不是和你一起去吃饭？我记得我和谁一起去吃饭，然后他们认出来我了之后就走了， 就怎么了？就 走了。 走了。 然后当时好像还说了一句：“怎么长成这样？”就走了。 就是在你们旁边吃饭的时刻就走了， 嗯、 是吗？ 对，而且声音特别大。然后接着我旁边的还有就是吃饭的几个人也走了。 那当时心情是不是很难过？心里很难受， 挺难受的。 嗯，但是确实是，你想你们决定要去面对外界的目光的时候，可能就要做好被大家评论的这种心理准备。虽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他不会太去想很多，他可能就是我想说我就说出来，但也会在无意之中伤害很多人。 但是我其实就在反思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公司当时找你们的时候没跟你们提前大概说一下吗？就是有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你想几个女孩子嘛，那么小，那她也不知道到底之后是怎么样，那些公司的话在打造上面是不是有一点点，他们营销上面， 后来、就是、 对， 公司是后来的事情了。 就是 你想给他们录歌什么的，肯定是、 啊、那是他们当时自己不，那是他们当时自己找的人来帮他们做的歌。嗯嗯， 那微博上的那个推广什么也是 最早就是自己 是吧？那都是 自己在做 哦。嗯， 后来等于是公司来找到了你们。 嗯， 当时为什么下定决心说那好吧，那我就要走这种专业的艺人道路了？当时有过心理斗争吗？因为你要一旦签了约，你就是一个艺人了。 没错， 因为当时就是他们说会有培训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就想多方面发展呗。 嗯，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技多不压身，其实 对、 嗯、 这个还是 这样的。 嗯，多一些演艺方面的锻炼还是很宝贵的。嗯、没错，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大家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可能也会有正面的，但是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或者甚至是一些比较偏颇的言论。我觉得其实作为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想承受这些确实是 早了 点，这种勇气 嗯 也是值得我们来， 没错没错， 对，值得我们敬佩的。嗯、那当时就有没有萌生过退役，就在中间 退役 这一年多以来吧，或者说就实在觉得忍受不了大家的一些评论了，或者说觉得这条路真的太苦了，后来会有萌生退役的时候吗？ 当时想想好像会有了，然后之后就是我看了微博嘛，然后当时就是已经有好多都是那种好的那种评论了，然后看他们就是鼓励我们，然后就想、嗯、他们既然这么鼓励你了，你就这样放弃了，那太对不起了吧。 所以还是觉得有真心支持自己的人就还要坚持这条路。 Nancy 呢，当时会有过就是心情极度抑郁不想再坚持的时候吗？ 这个吧，我当时就是在学校学习嘛， 嗯， 出来接的活动也挺少的，因为一般就是他们三个在接活动，我们两个在学校学习， 对， 嗯， 然后说的关于最多的就是他们三个吧，我们两个就是非常低的存在感。 嗯，为什么自己要让自己低调下来呢？其实你们当时是五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有自己的特点。你们是会刻意让自己低调一点，还是觉得处于害羞、腼腆，是哪种原因呢？嗯、 这个怎么说？就是那种关注度不高，然后什么的。 那你们会希望让大家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吗？想做那个焦点吗？ 有时候会想，对、啊， 嗯，为什么呢？还是觉得希望被大家喜欢、认可？ 因为就是那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就是那种， 所以还是希望、渴望被关注。 因为多多少少嘛，你想几个同学大家一块儿出来的，即使当时没有这想法，其实在别人收获了很多之后，那多多少少我也会觉得说，哎，为什么我没有啊，是吧？ 嗯， 行，那咱们上半场就这样，下半场接着跟大家聊。 好的， 先进一段秒懂二次元、 是，现在是我们的秒懂二次元时间，下半场回来。 偶像是一种职业或身份，也是对艺人的一种称呼，是指从事演艺方面的事业，通过展现个人魅力而受到年轻人崇拜与追捧的对象。同时，偶像也是 ACG 四文化中的萌属性之一。在日本，偶像用来称呼那些艺术家或艺能人、搞笑艺人以外的演艺人物，泛指在歌手、演员、司仪、声优这四大领域中受日本当地青少年喜爱的年轻艺人。相对于西方国家将偶像一词用来形容年轻且依赖群众魅力取胜的艺人，偶像则被日本演艺圈当作是一种职业类别，比如写真偶像、网络偶像，并成为一种合制英语。偶像在人们典型印象中是以歌唱流行音乐而在全国引起追捧的歌手型偶像，而其他演艺事业的人同样可以称作偶像。偶像还可以同时涉足多个不同的演艺事业。随着日本亚文化的兴起，现代偶像具有了更加多样化的特征。在各种新兴的亚文化领域，比如广播员、声优、特摄演员中，都会诞生不同类型事业的偶像。此外，还诞生了与全国追捧、艺人概念相对，不涉及演艺圈中心，而针对一个区域活动，以当地人为目标群体，一般不通过事务所而自营的当地偶像。Love Live 中原创的校园偶像一词便接近于这一概念。现代偶像有时候并不需要具有特定方面的深厚功底，只要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照样可以成为偶像。比如现代偶像不要求太多的歌唱功底， 因此在偶像界以可爱为卖点的歌曲逐渐取代了日本流行音乐的地位。偶像在日语是 idol， 英语是 idol， 在华人地区中与偶像定义最为接近的是明星一词。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然后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大家好啊，周末快乐啊，我是徐格。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 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他们是来自三少爷组合的 Sharon和 Nancy， 欢迎二位。 欢迎二位。 就刚刚跟大家一直在聊嘛，就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组三善这个组合、啊、 对，从出道聊到那个高中啊。 是，那个现在其实目前市场上女子偶像组合是很多很多哈，我不知道两位妹妹你们觉得你们的优势在于哪儿呢？ 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年轻，我们还小， 还小，确实这是一个大实话， 对对对， 还小。那其他的方面呢？就是你总要竞争的话，除了年轻，就年轻艺人也有很多呀。那包括日本、韩国也有很多年轻的艺人，而且他们会就是经过一些非常非常专业、非常非常苦的那种练习生的生活。那你们觉得你们的优势呢？就是拿什么去跟大家去竞争？会想过给自己一个定位吗？ 就是现在嘛，因为高三了、 高三 开学就高三了，然后就是现在比较抓学习，然后这个上面就抓的比较少一点， 就还是想高考之后再去好好经营自己未来的路。那 Nancy 呢？ Nancy 你会给自己一个就是明确的定位或者发展的目标吗？就是我觉得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我有什么什么样的特色，会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也没有想过。 对， 那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会帮你去想这方面的问题吗？你就帮你们两个。 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你现在就是以学习为主 啊。就爸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习啊，跟我爸妈一样，就是当时高中的时候什么都不要管，先把高考过了，就高考完了之后。 对呀，你要高考不过你也来不了这儿了。 对，高考完了之后是一片康庄大道哈。 没错没错。 那后来其实就是等于刚才也提到了升到了高三，那这个演艺事业等于是怎么跟学业去兼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课程是不是特别紧。 我课程是挺紧的。 暑假是不是也有补课？ 暑假我没有假期。 没有假期？ 对。 哎呀，好， 因为明年就高考了嘛，一般最多好像也就放个一周暑假应该。 我记得 我一周假期都没有。 对，那就更严一点。 对，因为之前跟那个 Sharon Nancy 交流的时候，他们可能暑假也会去学一些专业课是吧？等于现在也想参加艺考嘛，有没有想过以后考哪所大学？有理想中的大学或者理想中的专业吗？ 我以后要考的是美术类的。 美术类的？ 对。 那学习专业也是想就是我就往美术这块主攻了。 嗯，也行啊，以后这个等于是 跨界， 对，跨界 跨界唱歌， 一言不合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再给他来一张速写诗。那 Nancy 呢？ Nancy 有考虑过吗？以后想学什么样的专业？ 就是我想考一个综合类的大学。 综合类的大学哦，有没有心仪的学校啊？你们两个 还没呢。 还没有呢。 心仪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了，可以想想自己考哪所学校，就包括你说美术类的，你就可以有重点的去看看各个美术类的院校他们的招生简章什么的，过来人的经验啊。Nancy 呢，有想学过什么专业吗？专业方面有考虑过吗？大概的自己，或者你现在比较擅长什么样的学科啊？你们两个哪几门学的比较好？ 语文吧。 语文。哎，你们两个都是学文科的吗？ 对 啊，确实女生看着 女生一般都学文吧，很少有学理的。 也有。 你就是理的是吗？ 没有，我是文科。 嗨， 但是很多女生学理， 我以为你是理我以为你是理科。 但很多那个女孩学理科学的还挺厉害的。 是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学文学理倒是跟男女也没有特别。 对，这倒没有，但是大多数应该都喜欢文，因为女生嘛情感一些， 嗯， 男生理性一点， 是 学理科。 属于被物理化学逼的好痛苦啊。那许可了，你是学文学理 我肯定学文啊，学理就做不到这儿了。学理我就去研究那零件去了。对， 说的我刚才背后发凉，说呀，这儿做了一个学理的人，怎么着要跟我们三个学文的比试？ 你说我要是学理的，我就研发汽车去了。我跟你说，现在 你要研发一种什么汽车？ 不是，就做一些 无人驾驶， 科学是科学的东西嘛，对吧？ 科学 家许可，或者你会做你理科嘛？肯定跟文科就业不太一样。 就到时候我们那个可成了科学家，我们这 没准我成了研发游戏的人，然后你请到节目嘉宾的时候就请到了我，是吧？比如这游戏的主创团队， 可以 啊，这个游戏的主要工程师啊，许可，欢迎许可先生。那时候我已经30多了，我说哎你好小美，说您当时研发这个有什么感受？我说我从小玩到大这游戏啊。您从小玩到大，您从多大开始玩游戏？我说我小学的时候啊。就 哎，你这是不是在心里已经演练过好几遍了？就我采访你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今天第一遍。 那个时候 你说起 那 时候突然想起来。 不是，你作为游戏开发者登上漫游嗨翻天的时候，就是你 无比的荣耀，人生巅峰啊！ 迎娶白富美，踏上漫游嗨翻天的演播间， 对对对， 是你人生的两大目标。 对， 那还是跟我们的两位妹妹聊哈，就是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专业的道路上和这种兴趣爱好能够两不误，能够都兼顾得很好，因为高三确实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非常紧张。 然后希望两位可以多多坚持下去，虽然高三会很苦的。这下半学期，高三下半学期可能会更加的紧张一些。那爸爸妈妈还会同意你们出来，比如说做活动什么吗？ 应该不会了吧？ 应该不会了。 对， 那你们两个会不会想方设法去说服爸爸妈妈？ 也不会啊。 也不会。 对， 为什么呢？就是自己难道就这半年可能，比如说你们的曝光度会少一些啊，然后很多喜欢你们的人，包括支持你们的人，可能也看不到你们的太多的动向，他们可能会失望。我要走自己的路，你们随便。就是两位特别耿直的妹子哈。那除了就是平常像画画啊、唱歌啊，包括表演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 打游戏算吗？ 也算吧。那然后嘞？然后两位喜欢打啥游戏呢？ 我喜欢打王者。 哇，怎么办？又一位中毒的小妹妹。 怎么你要跟他来上两把啊？你跟他， 我觉得你们可以，你们可以那个口头来那个对战。 没有，我已经不玩王者有一些时日了。对， 那你玩王者的话，主要玩什么样的角色啊？什么样的定位？打什么？ 我喜欢玩那个刺客。 啊，刺客，你可以跟我们许可交流交流。许可喜欢玩什么 呀？我喜欢玩那个法师。或者 ADC。 那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想来传授一下我们的？ 别了，人家是高中的，你别老聊着。人家明年要高考了，我正想说你少玩点吧，别玩了，不行。 对，是啊，但是你就是 因为真的少玩点， 稍微的、轻微的调剂调剂还是可以的。 玩那个不是调剂，那是折磨，真的。 那 Sheryl 你会带着 Nancy 打排位什么的吗？ 不会，我从来不和他。 我让他玩，他不跟我玩。 不是说好了你们两个是好朋友的吗？ 但是在这个上面就不一定了。 我带他看漫画。 对，你也不是啥，你们俩是一个带对方玩游戏，另外一个带对方看漫画，也还行。 漫画可以啊，小美交流交流，看什么漫画呢？ 对，看你们比较喜欢是看什么番呀？ 那个，我就是昨天还在看番漫画， 然 后我和他讲了半夜， 两个人可以聊漫画、聊游戏，经常会聊很久吗？ 因为我们两个有时候接触的时间不太多嘛，因为我一直在画室里上课。 那平常的文化课还是会在一起上的吗？ 不回学校，不去集训，就一直上专业课。 其实就是好像你们两个认识还挺早的，高中之前就认识了。 嗯，对， 当时是。 一直初中 啊，初中就是一个班的同学，然后到高中又是特别巧一个班的同学， 嗯 啊，那现在等于也有六年了，应该是 五年 哦，五六年的时间，那感情应该是很好，一直感情都很好吗？ 对，我们俩初中都是闺蜜 啊，怎么样？看人家这是黄金搭档啊，我们的 Nancy 和 Cheryl 哈，那你们之间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发生过让对方觉得很暖心的事情？就有没有做过让对方觉得很感动的小惊喜啥 的？应该会有吧，但是我记不起来了。 记不起来了？ 我记得是比较坑的。 哦， 我今年过生日嘛，然后他就送了我一个，还没有手掌大的果冻。 过生日就只送那果冻， 而且还不让我吃。 为什么不让吃？ 他让我放着。 为什么？要留作纪念吗？ 因为那是我他过生日前一天给他的， 然后他又不让我吃。 过生日的时候再吃。 你有说过过生日吃吗？ 说过， 说过吗？ 那你吃没吃吧？就生日果冻 吃了， 所以你说你还要强调一下，反正你也吃掉了，然后可以强调一下，人家不让吃。 嗯 嗯，那 Nancy 过生日的话 ，Cheryl， 你准备送 Nancy 什么呀？ 他让我 看我们 Nancy 的表情，很关注的。 他让我送， 敢不敢看着 Nancy 的眼睛说你要送他什么？ 我已经知道他要送什么了。 哦，有提前透露过吗？ 因为他说让我送一个比他送我的大一点的果冻。 有这么爱果冻吗？ 不是，真的，你们俩真的是真爱，都是为对方省钱。果冻里的也是满满的爱，果冻里是真的友情，礼轻情意重嘛，是不是？所以你准备送一个多大的果冻？ 他既然都这样了，那我总不能送大的送小的呗。 要送大的送小的 送小的 送小的， 嗯， 你也要送他一个不 奇葩呀。 就冲着他不让我吃的那句话。 所以你们两个这么多年都是互怼怼过来的 差不多， 然后自己也有没有发生过争执？ 争执， 嗯，这么长时间应该会有，因为我突然想到了我跟我高中的好朋友其实也都发生过争吵，然后我还把人家气哭过。 后来就没联系了是吗？ 没有，有联系啊，我们现在还会经常会约出来吃饭。但是就我高中的同桌在高考前三天我把他给气哭了，然后后来就是我一生的悔恨，我觉得当时你想快高考了，然后就因为特别鸡毛蒜皮小事儿，然后跟人家吵架把人气哭了，你觉得很难过。你们两个有没有发生过争吵？ 我们俩 就是发争吵的时候就是 还挺多的， 说了几句，然后后面就不说了，过一会儿就跟没事的一样。 对， 那你们俩属于冷处理了？ 嗯，就是上半句刚吵过架，下半句又一起玩了， 就是两个人很默契的就把这个片儿就翻过去了。 对， 啊， 就是这样的， 还是挺好的。你看，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女孩之间的相处会比较的难一些，其实我觉得只要真心相待，两个人还是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嘛，大家都是好同学、好朋友、好闺蜜。 对， 嗯，然后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最开始的《甜蜜巨蟹》是那首歌，其实后来两位，Nancy 和 Cheryl 还唱了一首新歌，叫做《Color Light》， 对， 是在今年，这什么时候录的歌？ 嗯，今年的时候录的。 啊，今年的时候录的， 嗯， 大概什么时候？ 嗯， 年初嘛，也是，好像是不是春天的时候？我记得。 嗯 啊，那这首歌可不可以现场清唱一点点呢？ 嗯 啊，清唱一点，好不好？那我把背景音乐稍微拉下来一点。好，可以开始了， 一起。 嗯，再弄。 目前现在的我还在爬坡，我也没有什么太值得骄傲的段落。我承认有时的我有些自卑的情绪，但我会张开双手去拥抱太阳。我希望你不能一直躲在角落，忧郁的幻想会让烦恼变得更多。想要去做什么就勇敢去做，不怕死是我一直以来的洒脱。 哇哦，鼓掌鼓掌鼓掌。哎，我可以欣赏一下哈。 不要让那一阵子你的舞台，要 在的我还在爬坡，我也没有什么太值得骄傲的段落，我承认有时的我有些自卑。 好，欢迎回来啊！ 是，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就是《Color Light》，是今年我们的Cheryl 和 Nancy 录 的 新歌 哈。 那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跟那个《甜蜜巨仙》是比较起来，能感觉到两位是不是有在唱歌上面后来抓紧努了把力？ 有的， 自己后来会在家会经常练习吗？ 嗯，在家会玩那种唱歌的软件。 其实之前很多人都说嘛，就唱歌还真的得靠多唱多练，是不是？那公司有没有专门安排老师什么的给你们来教这首歌？ 我们有上过声乐课。 上声乐课。 对。 那像Color Light 这首歌的歌词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就是。就像歌词写的一样，然后目前现在我们正在爬坡，对，然后就是在后天的努力成长的道路上，然后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什么的。 其实等于还是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去拼命努力去弥补自己的各个方面的这种实力，包括唱功啊，包括表演上面的。也是不通过歌词也来寄托了大家的一种希望在里面。 是的。 那 Nancy 呢？ Nancy 觉得这首歌呢有没有唱出自己的心境？那觉得这首歌词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会有感触吗？觉得还跟自己心情挺符合的，就是唱歌时候有什么感受？ 就是感觉现在的我们需要努力。 对。其实也就是当时大家很多人会就是说回来嘛，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负面的评价，自己是不是也暗暗努了一把劲，会在心里较劲吗？ 会吧。 然后包括就是这一年多心态上会有转变吗？就是你们现在在看到那些评论能不能就是淡然很多了？ 能。心宽了好多。 心宽了很多。 对。 有哭过吗？之前 哭过没有？ 没有。那心里 那还是挺适合做艺人的，对不对？心理承受能力强，对， 很强。 你像咱们这就做不了，我这个但凡有时候我直播打游戏嘛，我在家你知道吗？就私底下干点这个，大家都不知道我叫什么，也没见过我脸，我就直播打游戏，满屏的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你就再也不直播了吗？ 没有，然后我就心碎，然后就关了。 是直播着直播发现大家有负面的评价，然后就 这也挺奇怪的。其实我玩的也挺一般的啊，因为这没时间玩嘛，我就偶尔打出来玩一下，然后结果突然来一波人，然后一顿骂，然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了起来， 那你有没有怼回去？ 我没有啊，因为我都没开声音也没开头像，人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然后我就关了。 关了。 对。 为啥？就是因为大家 不管我在这看着他继续骂我，那我为什么不自己玩游戏？ 勇敢的怼回去，勇敢的做自己，是不是？ 我消化了他们的积极语言，这样他们能用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生活，也挺好的。 是的，没错。然后包括现在很多人会给三扇贴一个标签嘛，那你们有没有想过以后去通过自己的努力打碎这个标签，让大家对你们之前的刻板印象、固有印象淡化掉，或者是彻底转变掉？ 因为现在Sunshine的这个标签就是。之前他们三个的那个标签， 就是 他们接活动比较多的，对。 其实你们之前一直是主要在顾学业这边，可能演艺事业上不如另外三位成员，去顾及到那么多，是不是？那今后有没有想过去闯出自己的天地？ 有，等高考回来， 等高考完，等一年后杀回来。 是的。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如果决定走这条路的话，可以给自己一个更加科学、更加这种完善的规划。然后包括其实你们也提到了另外三位成员，然后我们知道这一年多，其实五位高中的妹妹她们其实也经历了很多，包括可能有解约的风波，我不知道对你们两个的情绪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因为当时他们闹解约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好像还在上课，然后当时就是。根本 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 就不太知道。 对， 嗯，那后来就是发现可能之前一直相处得很好的好姐妹，然后离开了，会不会觉得有些难过？ 难过，怎么说呢？还是有一点。 嗯，还是。 那你现在还会有联系吗？还少了，其实。 现在没联系了吧？嗯。 就等于他们可能也没有再回学校这边，是吧？ 嗯，他们也在忙他们的事儿嘛。 啊，是是， 嗯。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当时大家一起决定组这个组合，肯定还是感情很好的五个姐妹，然后也希望各自能有自己的道路吧，就每个人过好自己的日子。 嗯，没错。 嗯，是的。嗯，那我们说回来，嗯，你们两个有没有自己比较喜欢的偶像或者艺人前辈？ 我最近有， 最近有。 对，我以前是不追星的。 以前不追星的？ 对。 什么时候开始追星了？ 我也不知道 啊， 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的最近是什么时候开始？ 不妨说出来， 是 谁？嗯， 就是这段时间吧。 啊，喜欢谁？ 易烊千玺。 嗯， 因为感觉他特别有才，因为好多他都会。 啊，真是多才多艺。 对对对， 嗯。 哎，没准你们高考完之后这组合一出道是吧，那没准 TFBOY 那会儿就得跟你们这个搭档，你们就能同台了。 没准以后大家有机会合作，是不是 你跟你的偶像就可以同台。大家， 那 Nancy 呢？ Nancy 我平时都是不追星的。 不追星的？ 对。 哎，不追星居然自己想去做一个组合，我觉得一般都是好像有比较崇拜的人，然后想， 对对对对， 哎，我也想变成他那样闪闪发光的， 对对 对， 然后才会成立组合。你倒是属于，哎，谁也不崇拜，我就要做我自己，是吗？ 我当时也这样的 啊， 崇拜我自己。 哎，有个性的小姑娘。 嗯， 那未来呢？未来就是有没有就是这种新的动向？比如说还会有新的作品带给大家吗？近期 ， 包括自己，比如说自己想做一个什么小的作品啊，或者说组合的形式做一个什么作品，会有吗？ 近期会有吗？ 会不会，或者让就是粉丝朋友们， 好像会有。 会有。嗯，哦，那你比如说那个像 Sheryl 自己经常画画，会不会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发出来什么的？ 有时候会。对， 嗯，其实我觉得可以多发一发。 对， 包括我们 Nancy 喜欢唱歌的话，也可以多就是 传一传啊，照片的动态在微博上。 是的，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很关心你的。 嗯， 就是除了一些就是负面评价的这种啊，但是我觉得也会有一些真心支持你们的粉丝。 没错。 嗯，也可以让他们多多了解大家的动向。说到这儿，有没有想就最后一点点时间，有没有想跟大家说的话，就想对真心自己支持自己的粉丝说的话呢？ 有。 嗯，请。 就是谢谢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人，然后因为有了你们的支持，所以说才让我们更好的走下去。然后等到明年高考，我又重新杀回来了。 嗯，还是期待一年后的转变，是吧？ 期待一年后的我吧。 嗯 ，Nancy 呢？有没有想对支持你的人说的？ 就是感谢你们的一路支持，让我们才能更努力，然后变成更完美的我们。 嗯，所以大家还是有梦在里面的。 对， 所以我觉得梦想真的是不分高低贵贱，然后但是梦想也需要靠着大家的努力来实现，然后也希望我们的 Sheryl 和 Nancy 能够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对， 也希望关注着支持着我们两位妹妹以及支持着三善这个组合的大家，可以多一些宽容，多一些支持，少一些这种质疑和这个甚至是说的比较严重一点，可能会有一些诋毁在里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宽容，多多的包容，支持我们的女孩子啊！然后也希望两位能够在追梦的道路上越走越好。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的 Nancy 和我们的 Sheryl 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 嗯， 辛苦了。 行，那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啊依依不舍的说再见，感觉时间非常快。如果您看节目感觉到开心呢，可以佩戴一下我们的粉丝勋章，叫嗨森。 嗯， 另外我们的 QQ 运营群啊，漫游团也成立了，群号就是5675693啊，开玩笑的再念一遍，5675566693啊，欢迎踊跃加入啊，积极加入。 嗯，那接下来节目呢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嗯， 再来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这个最近一个口碑电影啊，《闪光少女》的导演王冉和编剧鲍晶晶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闪光少女创作的幕后故事。 我觉得其实要是二次元的爱好者应该看那片挺有 有感触的， 对， 非常 coser 啊， 没错没错。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编剧鲍晶晶，她也是《失恋三十三天》和《等风来》的精彩编剧， 哎呦，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和我们的王冉鲍晶晶近距离交流的机会，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明天继续晚上八点锁定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行，那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好，今天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谢谢， 希望你们也越来越好，高考顺利。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拜拜， 拜拜。中の中の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中の私の存在はまだまだ